能让乔家说出一个信字的，在这地球上的人堆里扒了半天，估计也捡不出一个。郭林听到乔家那句话的时候，一瞬间有一种媳妇熬成婆的成就感。虽然严格说起来，他也不知道乔家的话里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但是无论如何，这总归是件好事。乔家如果真心愿意跟他合作抓暴风，那么可能真的有那么点谱。不过这想法从乔家跟他定下来以后见面的地点之后，郭林还是有点怀疑。 妈的，这小子不是故意耍我的吧？ 还是那家该死的欢天俱乐部，还是那个该死的包间。区别在于，乔家是从正门光明正大进去找乐子的，郭林却要从后门的小楼梯摸上去，还得特地换一身衣服。 你就非要选在这个地方啊？ 我这是充分相信你同行的职业操守，这地方你碰到熟人的几率总比外头低吧。 乔家挂着不太正经的表情，把郭林从头到脚的扫了好几圈。 警官，其实你身材不错，将来退休了可以考虑来开辟第二职业。 郭林一把将乔家推进屋里，扯开领结。 我就算换了一身衣服还带着枪呢，你别自找麻烦了。 怎么，有枪我就怕你了？你也就比我多一个而已，爷这个都不用拉保险。 乔家觉得用语言刺激郭林这种事儿容易上瘾，他翻过沙发，端起茶几上准备好的酒，喝了一口，满足的一仰头，叹口气：“ 这本来就是个找乐子的地方，你别绷那么紧，苦大仇深的，瞎子都能看出来你有问题。” 得了，你有话赶紧说。 这包间我开了五个小时，说那么快干什么？ 乔家转头看了郭林一眼：“ 暴风最近盯我盯得正紧呢。”你要是不想找麻烦，还是乖乖配合演戏吧。你以为光能看不能碰，我不憋屈？ 五个小时，我操，你这也太扯了吧，你撑掉了那么久啊？ 这时候挑衅我对你可没好处啊。 乔家比了比手指，之前那15分钟的账他可还没有跟郭林算呢。在这种天时地利的地方，保不齐一会儿擦枪走火，他真把郭林给办了，那以后就麻烦了。不过说起来，郭林也不是他喜欢的那种类型，他一贯偏好那种清秀顺从型的小男生。从第一次有人把这种事儿介绍给他，乔家身边跟着的也几乎没怎么断过。他不喜欢保持太稳定的关系，基本上就是兴致来了就找一个。爹妈赏脸，他乔家长得也算是人模人样，不花心思照样多的是愿意伺候他的。就像他之前自己说的，只做不爱，不涉及感情自然也没那么讲究。郭林被乔家看得有点发毛，他皱眉坐在旁边。 我说你能不能收敛点， 你视线也太过了。乔家笑眯眯地继续喝酒。 有机会我带你见识一下吧。 见识什么？ 别装，你肯定明白。 乔家不把话说开，只是笑得有点暧昧。从那天俩人在米线店里达成一致，对于现在的他来说，郭林称得上是短暂的战友。如果不是因为对方是警察，或许他们两个能做得成铁哥们儿。毕竟互相救过对方多少回，他们自己也算不清楚了。可偏偏他们一个是兵，一个是贼。内心不无惋惜，乔家继续喝着酒。旁边郭林把扯下的领结扔到旁边，挨到床边看了看外头的动静。 言归正传吧，最近暴风有什么动作？ 我比较想听听看关于暴风你们到底了解多少。 咱们俩到底谁是谁信任啊？ 信息交换也是种诚意啊，你起码得给我有个底儿。 郭林不爽地瞥了他一眼，绕到沙发那边坐在他的对面。 暴风本来的活动范围并不在室内，在周边做过几起大案之后，可从来没有落下什么实质性的证据，最近一起就是葛六了，看样子他是想要插手葛六之前的毒品生意。 乔家翻了个白眼。 你这话说的等于没说。从你嘴巴里套话真够费劲的，软硬不吃，油盐不进。不过本来也没做多少指望就是了。暴风现在拉了驼子李和黑豹拼桌，似乎是哪儿都想插个手。葛六的生意他对外说是交给我，实际上还是在自己手里攥着。我倒是见了几个人，但都没什么料，感觉也是拎出来做挡箭牌的。我现在就是负责高调，得招摇给人看，台面下的事儿，暴风也没有多信我。但是昨天我在暴风那儿见了个挺意外的人。 谁？ 朴静。 你是说是我知道的那一个朴静吗？ 估计不会是同名同姓吧。你们要是真想查，可能这个女人身上会有些线索。 众所周知，朴静是少东的女人，某种程度上能够算是少东的代言人。许多少东不太方便出面的事情几乎都是由他来代劳。乔家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亲眼看见这位随便咳嗽一声也能搞出不小动静的传奇人物。不过朴静实在是个很美的女人，不仅仅是五官或者身材，而是气质上透着一股危险和高雅揉杂在一起的味道，让人欲罢不能又不敢轻易招惹，也难怪会被少东看上，还跟在身边那么多年。郭林也是见过朴静的，只不过他当初接触邵家人的情况跟乔家这边相距甚远，他主要是因为邵琪的缘故。想到邵琪，郭林又觉得头疼了。前段时间都在忙黑狗的事情，因为顾不上所以清静了几天。这段时间邵琪又开始频繁地找他，找不到他就干脆去找耿伟，他们这票人都被搞得一个头两个大。乔家看着郭林挺深沉的表情， 就算知道暴风跟少东有关系，你也不用愁成这样。 我烦的不是这个。 男人发愁不是为了女人就是钱，这两样离你都挺遥远的，除了案子你还有什么事可愁的？来说出来，让乔哥开心一下。 郭林终于被乔家的挤兑搞得有些不爽了，他一个白眼扫过去。 好奇心大的人一般死得早，你这日子本来就过得挺危险，还是老实一些好。 哎呀，你这么关心我还真是让人感动啊。 夸张地捧了下胸口，乔家懒洋洋地窝在沙发上。 反正我就尽量打听看看暴风手上有没有什么账本啊、记录之类的东西，如果有的话你再想办法吧。 你自己小心点。 这点不用你担心，我这还拖家带口的呢，哪怕是为了乔简，我也不会把自己的小命玩进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喝了点酒，乔家有点犯困，他往下滑了滑，干脆横躺在沙发上，也不搭理旁边的郭林，闭上眼直接睡着了。街头见面，见到线人倒头大睡，郭林觉得自己跟乔家简直是越来越奇葩了。扫了一眼旁边的时间，距离五个小时还有一半的时间，总不能真在这儿耗上几个小时吧。郭林把兜里准备好的打火机拿出来，在手里转了两圈，最后还是走到沙发旁边，把火机放在了乔家的兜里。这火机里边有一个临时呼叫器，是他专门拜托技术部的哥们给做的，乔家如果将来遇到什么紧急情况，起码还能求个救。上次打电话那招能骗得了黑狗，绝对对付不了暴风。跟线人关系太密切的警察往往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弯身的时候脑子里闪过耿伟之前警告他的话，郭林把火机放下之后叹了口气，站直身子。道理谁都懂。最后看了一眼沙发上睡得挺舒坦的乔家，他摇了摇头，径自离开了房间。